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阿使拜咗年冇错啦，今日应该年十二啊。啊咁啊，恭喜發財啦，網友 ，OK， 大家恭喜發財。 咁啊，都係啦，卡啦卡啦出啦個節目咁啊，呢、這個我諗到個名嘅，其實已經叫搞長沙， 搞長沙好， 或者湖南搞長沙。咁上一集已經講咗湖南搞長沙第一集啦，係啊，咁第二集咧，即係隔個禮拜第二集都係叫湖南搞長沙二啊，定係我唔知咩嘅，總之就係阿大的搞長沙啦，另外總之咁上下個名啦 ，OK。但係之前都要補充返上個禮拜上個再上個禮拜啲嘢，但你真係搞長沙啊，聽講。 我真係搞長沙。 你真係搞長沙，第一日去就已經上到水土不服喎。 第二朝起身囉。 第二朝起身。 係啦，咁。 即係玩完第二朝起身。 係啦。我就唔知係水土不服啊，定係當晚食宵夜啊，定係點樣。 OK， 我問下宵夜貴唔貴呢？好撚平啊，應該。我食咗物價都好撚平。 真係我話俾你聽，真係冇你想象中咁平。宵夜我加條女加個 agent 加個助理加埋我個 friend， 另外加一條台灣仔 ,ok, 五個人。 冇大女冇其他女係得你大女喎。 係啊、okay. 台灣仔都冇大女就。 你個 friend 都冇。 我個 friend 都冇。咁就。 係個南台灣嘅仔嗰都唔襯你，你個 friend 真係係咪聽眾嚟嘅 friend? 聽眾嚟㗎。 咁我都對講句你真係戇鳩。山長水遠你老咪去到屌你咁八果酒啊。 咁揀唔啱都冇辦法嘅。 揀屌唔得嘅咁樣樣。我成鳩有揀屌啦有時。 咁俾錢夾硬就真係無謂啦，係咪 ？OK， 咁阿陸成咪阿陸咁成日夾硬跳， 佢唔同， 咁點同？點解唔同？ 佢唔 一個飲茶。OK， 喂唔好啊！呢啲唔白屌嘅，喺兜口兜面白屌，我唔會喺個谷度咧孭埋個谷度屌嘅，而家阿陸喺個隔離。OK， 唔啦 ，OK。咁啊，點解決到你個呢個搞長衫問題 冇屙咯，冇辦法解決噶。 OK， 其實係飲乜神山虎屙定點先？你知神山虎有啲輕瀉㗎啦。 其實就唔關神山虎事嘅。 Okay. 我就懷疑，因為嗱，卡拉 OK 之後就食宵夜啦。 嗯。 食宵夜嘅時間，我哋就點咗啲生蠔，啲生蠔係新鮮嘅， okay. 即係一定係骨殼就冇分離嘅。 OK。 咁咧就同埋飲咗大概半打啤酒。 OK， 中意有啤酒飲啊？ 係啦，就恆温啤酒。 嚇咩？ 恆温啤酒。 恆温即係冇凍嘅。 冇，因為已經係大佬。攝氏六度啊，仲行？ 關乜撚嘢事啊？你係咧，即係啤酒唔凍係唔撚好飲噶嘛？ 咁總之我就搞長沙，我 friend 冇事。 OK， 咁啊，其實搞長沙呢樣嘢就個個人唔同嘅。啊，你可能你搞，因為即係你水土不服，你朋友唔會啫。我就覺得，因為你去到苦難啊，係啊，傷啊嘛，係咪先？啊，好周撚傷啊嘛，或者咧 傷 啊，咁你真係咁啊，搞到呢啲腸胃唔好啦。咁我都會建議嘅，啲網友如果去嘅話。即係自己帶水去啦，或者飲蒸餾水啦。 其實就最應該係帶喇叭或者係速治靈去。 O K， 係啦，帶呢啲去有個咩咧？有個諗法啦。好啦，咁啊言歸正傳啦。咁你第二朝玩到幾點？嗰件女走啊？ 第二朝我就成朝都搞長沙。 嗯。 最撚傷嘅就係冇摩令橋。 O K， 即係一橋算啦。 咪夜晚嗰一橋就。 就講埋嗰一橋啦。 完了。 O K， 因為。都唔緊要一千七啫， 都緊要噶。 咪就等於我哋去神秀一跳咯，唉過一撚樣嘅啫。話聲你聽嚇， 係係。 咁啊搞完啦，咁啊你喺酒店啊， 係。 咁有冇換酒店定點啊？ 換酒店， 嗯， 因為第一晚間酒店真係唔得。 嗯，係。 咁 因為太殘舊啦，其實咁樣太 殘舊啦，感覺好唔舒服。 嗯， 走到咁遠。 嗱，係你同 agent 講啊？定係個 agent 自己會同你換酒店先？ 我同佢講嘅， 嗯， 我同個 agent 講嘅，咁話個有冇得換酒店？ 嗯， 佢話有，你想換咩啊？咩級數？咁咪俾咗啲價錢我揀， 嗯， 同埋地理位置。第一晚住嗰間殘舊啲嘅三百五， 嗯， 咁佢話附近有一間大概去到四星嘅，就四百三， 嗯， 咁都近嘅， 嗯， 咁另外佢就話有啲報稱嘅五星酒店。嗯就要去到550-600元 ，OK 都真唔係貴喎，500-600元嘅五星級酒店，即係完全唔貴喎， 唔貴嘅， 但係真係五星先，係咪真係五星先？ 我冇住， 冇嘅，你冇住過，你知 呢啲有 四星嘅。好啦，咁樣你係幾點退房，跟住住呢間五星，依家四星酒店？ 送走咗條女走係大概係11點。 哇！ 你唔屌就点啊？ 佢瞓都嘛，大佬啊，我屙啫。 OK。唔係㗎，你知你八點鐘走㗎嘛。 冇啊。 佢有冇規矩話佢幾點走㗎呢？ 啊，有規矩就冇嘅。不過呢，我哋之前喺agent office briefing 嘅時間呢，佢都講過嘅。啲女係唔會話八九點就喊走嘅。 OK。 即係相對有家教嘅。 OK， 因為你知啦，你有一個問題喺度㗎嘛，啲錢係唔係俾件女㗎嘛。其實即係喺我哋嚟講呢，因為我哋俾錢件女呢，係我俾咗件女錢，嗰件女就可以走。即係簡單啲嚟講，我想佢11點走，假設啦，我咪11點10點半先俾錢囉。我想嗰件女8點鐘走，我咪7點半俾錢囉。其實我自己係有一條咁嘅數喺度計。 一方面啦，但係另一方面其實你以前喺 CP 玩過你都知啦，CP 嗰啲女有啲真係好撚撲街㗎嘛，7、8點就熬鳩 死你 㗎 嘛。咁都係一樣嘢啦，佢俾咗你，因為都係俾咗錢佢先走㗎嘛。即係所以只係俾咗錢先走，因為你又唔同㗎嘛。你係夜晚已經俾咗個 DJ， 俾咗個場， 咁就唔知，即係其實我就估計唔到嗰件女係點走㗎嘛。 11點。 OK， 咁自動嘅。其實30000都係喎。啊冇冇唔使講，一陣逐集講。咁啊換咗間新酒店啦，靚幾多？ 靚好多。 房大幾多？ 新正好多。房嗱大細差唔多㗎啫。 OK。 但係新正好多。 有冇肉鋪呢？ 有肉袍， 有啊，終於有啦， 兩件添。 OK， 通常都係啦，好寫得一件嘅。浴缸冇， 有浴缸， 但你冇浸啊啦， 冇時間浸， 冇時間浸啊。個浴缸大唔大先？ 正唔正先？浴缸浸唔到我咯。 咁都唔算好大，真唔算好大啦。即係神獸嗰個都浸到你㗎嘛？ 浸唔到。 哦，神獸嗰、那個同神獸嗰個比啦， 一樣。 哦，嗰個浴缸算大啦。你唔好以為細啦，唔細嘅， 一樣 係你咁嘅身形，你覺得細嘅， 人嘅問題嚟嘅， 人嘅問題嘅。咁你兩點鐘去到新嘅酒店，都要食個晏先嘅啦。 我係 check out 完食完嘢先去新酒店。 梗 係 喺邊度食啊？ 咪都 係酒店裏邊，喺出邊。 嗰日食喺咪又食翻餃子咯。 哇！屌你食撚懵嚟，咁日日餃子唔飽嘅啫。 我係得兩餐啫。 OK， 食完餃子。咁啊，翻返酒店，瞓陣先嘅啦，係咪啊？ 去咗新酒店 check in，check in 咗之後就都係佢卡搞下啲長沙，繼續搞埋 長沙 啦。咁啊，搞到兩點幾啦。咁啊，最尾都係拍咗碌速之靈。咁跟住就同個 friend 行街。 有咩好行呢？ 步行街。 有咩好行呢？就係、是、有啲咩睇先？可以講下呢啲周邊啦，因為。因為如果我哋去呢，如果我哋又搵咗去呢，都要有啲咁嘅，喂唔可以日日屌喺瞓覺瞓醒屌喺瞓覺食嘢屌喺瞓覺食嘢屌，即係點都要行下街嘅，你只要唔好行去啲嗰啲咩萬里河山啊一片藍啊嗰啲屌你老又唔好 有嘅、 啊、我知有一定有啲山水水啊，啊即係送老豆上山嗰啲啊，唔好咁講，新年流流、即係唔好有啲山實有嘅，但係咁你行下步行街，咁啊當然啦，你睇下貴唔貴啊啲嘢，係咪食啲小食啊，定係好用我哋行東門咁樣呢，講下啲周邊都應該、 其實就似東門嘅。 OK， 我哋喺酒店新酒店，其實嚟第二晚嘅酒店同第一晚嘅酒店步行都係十分鐘內嘅啫，好 近。但如果你嘅新嘅酒店去行到步行街呢， 行唔到去嘅，要坐車。咁我就同個 friend 坐行去地鐵站。咁酒店距離地鐵站都係十分鐘步行嘅時間。 OK， 咁就坐地鐵。咁啊，去步行街啦。咁步行街應該係日子問題，當日係12月31號。 OK， 哇，應該好 撚到撲街。 其實呢步行街不嬲都逼㗎啦，唔好話元旦啦，唔好話元旦。 咁就喺步行街，咪你遇一個放大咗嘅東門囉。 仲要大過東門？ 長過東門好撚多。 哇，行有啲咩賣呢？其實 乜柒都有。 乜柒都有。即係煙唔煙嗰啲嘢，唉，即係買嘢煙唔煙咧？ 煙唔煙？因為我哋又 但係我解釋我先，因為東門嗰啲嘢都唔肯係好煙㗎啦嘛，我真係如果俾我哋香港嚟睇嗰啲，係咪先？但係都有啲懶煙㗎嘛。咁嗱，我就預計長沙啲嘢應該，喂，即係啲人都老土啲啊。嗱，我係即係有種族歧視，係真係賊啲㗎嘛，我就覺得。 我呢個唔係長沙嘅問題，呢個係香港人同大陸人嘅分別嚟嘅。 OK。咁即係唔理東門啲嘢陳陳咁長沙啲嘢。 咁 你咁我嘅 你而家將新衫除咗佢搵個 當地人著都係第二個感覺嚟㗎。 我著就型啫喎。 唔係 囉。OK,OK,OK。咁你睇落去其實呢衫衫褲褲鞋襪襪啊食食嘢嘢嗰啲。 唔係特別土。 唔係特別土。 亦都冇話特別潮。咁當然我哋出地鐵站一出就好多啲大潤發嗰啲咁嘅商場啦。 嗯。 都係你會見到啲 LV 啊 ,Gucci 啊嗰啲乜嘢。 啲假流嘢嚟嘅。 堅嘅。 堅嘅。 奇爛癲嚟人哋。 奇爛癲嚟㗎。 你真係奇爛。 嘩點點點都好靚驚喎，屌你。即係個腦 咧有錢。 有冇留意買嘅呢？你知道我一行去廣州屌你多內仆街㗎嘛。 屌兩條麻甩仔呢就麻甩佬呢就冇睇服裝㗎啦。 Okay. 成掃街主要係。 食嘢。 食嘢。 Okay, 即係唔怕呃啦。唔怕成 沙。食咗止屙藥咪繼續食 啦。記緊住啦呢個網友啊，去親水土不服呢，即係其實你都離開咗深圳嘅話，其實某程度你真係要帶一啲咁嘅嘢。 係嘅、 啊。帶一啲咁嘅嘢，首先唔係喺大陸呢，你去外國 啊其實都要有嘅，你一定要有啲止屙丸喺度嘅，一定要。 水土問題 嚟嘅。雲浪丸啊，就算你唔知㗎，去到嗰度嘅空氣係會令到你會容易暈啲嘅，真係㗎，唔係即係呢個空氣都有問題嘅。即係呢啲題外話啦。好啦，你哋行到幾點到呢？ 行撚咗兩個鐘喎。 嘩，兩點行到四點。 四點幾呀？ 四點幾。咁跟住係咪又返去個總部呢？我個總部呢，即係舊嗰間要 beefing 㗎嘛，你好似雞咁㗎嘛，好似啲雞咁都要 beefing 㗎嘛。 我係雞頭。 雞頭。咁你又帶埋你個朋友，咁又係去返嗰間三星級嘅酒店嘅 office 裏面等 beefing。 行咗兩個幾鐘，跟住翻酒店唞唞先啦。 沖個涼先， 仲要沖神山苦啦。 啊係，啊係，要沖神山苦飲咗先。四點鐘就飲啊， 沖頂。 我啱，同一樣啦，沖頂。 唔係夜媽媽飲撚醉酒點沖啊？ 嗱，即係咁啊！而家我係有幾個方法嘅。嗱，一係題外話，即係當咩啦？我自己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沖頂。 膠樽嘛。 膠樽嗱，而家你見到我，其實我飲定啲嗱，你嗱，而家我坐咗咧，我已經有兩支。涼茶喺度啊，飲完嘅啦。其實嗰啲飲完咧，我唔抌嘅，我會攞翻屋企嘅。嗱、啊，咁下次咧，我就沖飲定，咁就揾個漏斗入到好好地。咁下次要玩咧，我就帶去啦。咁有啲咧，咁有時同阿碌都係嘅。咁喺酒店房開咗酒店房啦，除咗沖個涼先，梗係沖神山苦先啦。跟住咪因為有熱水要食啊嘛，咁咪沖定到時飲咯。咁當然啦，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喺食飯嘅時間。攞杯開水，咁自己沖嘅，咁、其實幾個方法都有。咁如果譬如我哋要飲神山苦嘅話，最好就係搏嘢之前半個鐘頭飲，至到四個鐘頭飲係嘅效果最好啦。 所以我每一次咧，你咪唔知你有冇印象？我同你去跟你去神秀玩咧、我都唔同你哋食飯噶，我攞酒店房先噶嘛。 係啊，就係沖嘢飲啊， 沖涼同埋沖神山苦咯。 其實唔使啊，我哋食嘢都有得沖噶嘛，其實沖。即係我阿杯熱水， 咁但我想沖涼啊嘛。 OK， 唔緊要啦。咁跟住你係幾點去到office 嗰度 briefing 啊？ 六點半到啦，六點半七點到啦，都係。 跟住食冇食嘢咯？ 唔係，睇酒店房唞完咪同個 friend 去出去食嘢。 或者食完嘢，其實都好撚早喎，五點鐘就食啦。 唔係啊，六點幾食嘢咯，食完嘢咪去 briefing。 我食半個鐘頭嘢。又好撚趕呢，我成日覺得我而家呢起碼食飯呢，即係長時間有返粒零兩粒鐘，大家吹下水呀、咁樣睇住玩乜嘢㗎嘛。 因為就唔肚餓，我哋掃完街嘛，你唔記得。 OK， 得我哋唔差論次啲。好啦，咁跟住又去到室嗰間殘舊嘅 office 啦。 冇錯。 係殘舊酒店嘅 office 啦。 office 都殘舊嘅。 office 好撚殘舊啦。咁就都要傾，係傾啲咩乜撚嘢嘅呢？ 第一樣嘢就當然傾下當晚去邊度玩啦。 哦，其實唔係每次都預早知道去邊度玩嘅， 因為佢唔知嗰晚夠唔夠人。 O、okay. K， 有機會唔夠人。 O K， 咁第二晚就去 B Wing， 其實都夠腳。咁去都係唱 K 咯。 嗱，點為之夠人？點為之唔夠人先？最緊要係少過幾多人為之唔夠人先？ 少過五個人就為之唔夠人。 哦，咁就係呢次你哋有五個以上啦。 八個 人，哇，咁好玩啊，應該。好啦，咁去到先決定卡拉 OK， 咁呢一次去一間乜類型嘅卡拉 OK 呢？ 貴少少。 貴少少。 飲酒貴少少。女女貴少少。 你琴晚去飲酒嘅就四嚿啊。咁你今次呢次飲酒嘅呢？ 五百。 五百。 啊唔係四百五定五百呢，死唔記得 咗。唔緊要啦，唔爭到咁兜嘢啦。當五百啦，飲啲咩先？ 都係白酒， 都係白酒，購埋曬嗰啲唔知乜嘢 酸梅水、 酸梅水啊咁嗰啲啦。間卡拉 OK 嚟，可能應該係嚟酒店啊，定係嚟 office 殘舊 office 咧？ 殘舊 office 啦，因為我哋集合完 B 兵完就直接坐的士過去㗎啦。 OK， 距離有幾遠咧？因為你知啦，嗰晚就你嗰個前晚就很正啦，基本上就行落樓下就係啦。係啊，咁呢次要坐車啦。 係 點坐法咧？幾貴咧？ 分兩個的士 要幾多時間咧？ 15分鐘啊。 15分鐘幾錢啊？ 10-20蚊咯。 10-20蚊咁佢某程度佢可能都多幾遠嘅咯。 15分鐘車程啦，你當冇乜點塞車。 嗯，咁真係幾遠？15分鐘佢好撚遠啊！話聲咧。咁間K 場啦，係點嘅樣嘅咧？嗱，你知啦，有兩種啊嘛。 嗯。 一種就喺個酒店裏面啦，有一種就係零零四四一棟啦，好似神獸咁樣啦。咁其實係咩類型嘅咧？ 第二晚呢間都喺酒店入邊嘅。 都酒店入邊嘅。 係。 間酒店靚唔靚咧？首先，我真係好撚想知酒店靚唔靚。 夜晚我就睇得唔好清楚，但係一定靚過第一晚嗰間。 O K， 咁點解唔住呢間酒店咧 ？Agent 冇推薦。 哦，咁啊係嘅，即係 Agent 其實某程度我成日覺得係咁嘅。你聽 Agent 講啦，佢賺錢賺得到嘅，佢你都俾咗個少少嘅賺啦，因為佢推薦得俾你，佢應該有啲 commission 啊，咁你而家要盡量滿足嘅 Agent 佢先會滿足你啦。所以佢推薦嘅你就去啦，貴比貴少少唔緊要嘅， 搵食啫， 搵食啫。咁啊，去啦間咁去到嗰間卡拉 OK 房，環境係點樣？ 靚好多， 神獸級， 神獸級， 會唔會好過神獸？ 又好唔過神獸， 嗯， 好唔過神獸，你當同神獸半斤八兩。 OK， 咁啊有未講價，未揀女之前，你都講下啦，啲女咩價錢啊？唔使講平台同埋一 Q 㗎喇。 17 千七 22 千二二千二 有啲20 17 20 22仲有啲27 27嘩有四個價。但點分呢先講17先啦。濕唔濕七啦 唔使睇。 唔使睇嘅。即係17等於嗰日嘅先生。 可以 skip。 OK。其實你唔會話叫佢話呢17嘅唔好嗌過嚟㗎，因為其實有其他台灣朋友都會睇㗎嘛，所以照睇啦 吓。照睇。 嗱，我首先用嘅，佢哋點樣分個價錢先？ 分顏色牌。 OK， 咁 OK， 你知啦，有時你知我哋以前咧去東莞咧就唔係㗎嘛，呢一紮就1500嘅，嗱呢一紮就2000嘅，以前分㗎嘛，咁而家唔係啦，而家講都唔講啦，睇顏色牌。又係如果出街嘅手擺前面 一、 yeah. 就呢啲咁套路啦。咁過夜要另外同佢傾啦。 過夜咪坐低之前問清楚。 OK， 其實我最唔鍾意問，我應該未過夜時問佢咁過夜呀咁樣㗎嘛。 唔係過夜之前，坐低之前，即係你入條女埋嚟你度坐之前，你可以問我媽咪㗎嘛。 OK。 即係嗰個時候問啦。 咁其實你問親你都過夜㗎啦啲女人基本上。多唔多唔過夜呢，因為你嚟呀呢次八個人啦。 嗯。 咁其實有幾多個過夜㗎，有幾多唔過夜呢？ 都六成幾過夜嘅都。 OK， 咁個個都係咁問呀，啲女全部都行嘅。有冇一兩件我過夜㗎，咁我唔做囉，走咗有冇呢個先。冇，咁其實基本上冇分，我就咁估呀，正確就冇分呢、這個即係過夜又得，一 Q 都得啦。一 Q 嘅女都可以過夜啦，應該咁。 有少部分係淨做一 Q 嘅啫。 有少部分，你講啦。 少部分，少部分。 OK。咁價錢貴啲。 嗯。 啊，1700-2500-2700。咁由幾多價錢係由幾多開始有得睇下咧？個樣個上頭，你真係會嗌得房嘅咧？坦白講啊，即係如果我哋成日咧。由呢個深圳咁撚遠去到搞長沙， 嗯， 係咪先？咁講真咧，其實真係唔自在，1000-1200噶， 唔自在， 真係唔自在，幾億都幾廿蚊啦，或者多幾百蚊啦，嚇、啊，咁樣即係咁樣會揀一啲自己啱食啦。當然啦，我唔會叫同你講下2700嘅， 唔使 咁樣。咁你當然2700就係你係預係預一個最高嘅最貴嘅價錢啦、一定要預啦。咁你可以揀啲。可能2500啊2200啊咁問題就嚟啦。 邊啲嗱呢一間場咩女為之你以你目測啦，邊個女咩價錢開始你得咧？ 其實絕大部分都係二千同埋二千二嘅。 OK， 少部分二千七嘅啫。 OK， 亦都係少部分千七嘅啫。 OK， 咁而家二千同二千二兩個揀咧， 已經好可以食用啦，冇乜大分別。 其實又係睇高度。 我又唔係好覺佢睇高度，我真係唔知佢點分。 即到而家，其實我哋都其實 我哋都唔夠知佢點分。 其實我都唔知㗎啦，其實我都而家都唔知㗎。 以前 CP 就分高度，呢個好肯定嘅。但而家啲真係唔知嘅，可能條女自己嗌都唔定，我話俾你聽。 啊，唔出奇啊！咁啊，都睇有睇牌啦。 嗯， 咁你講下啦，講下你揀女嘅過程啦。嗱，又係兩種嘅啫，睇咗幾多轉？每轉有幾多女？你哋八條友大概睇咗幾轉？睇完曬，你自己睇咗幾轉？ 今次快，八條友睇咗五轉啫 ，total。 OK， 因為呢度基本上得， 真係得。 Okay, 德國上次嗰啲有幾多？ 得好撚 嘩，屌得咁得唔得，明白。每次有幾件女睇？ 十個起碼。 十個起碼，嘩，即係淨係加重搵多女㗎喇。 多女嘅。 OK， 咁你揀個件咩女嚟 㗎？我揀件女其實呢就係 A 準喺 B 粉嘅時間幫我搵嘅。 OK， 哦，即係你件揀啦，唔使揀啦。 因為我問佢有冇啲相熟嘅好玩嘅，咁佢就話有一件今日跨年，因為有啲女冇返工啊，31號晚。 OK， 咁就咁啱嗰條女就肯返工，因為其實人哋都買咗睇跨年演唱會嘅湖南衛視。 OK， 咁就俾咗朋友，咁就嚟返工。 哇，真唔到，真唔話得。 應該佢同 A 準好撚熟。我睇湖南衛視 睇你啦。咁人哋同 A 準熟，要俾面 A 準噶嘛。 OK， 咁就其實睇咗 total 睇咗五轉女嘅，咁其實嗰個 agent 約咗嗰條女咧喺第二轉嘅時間入咗嚟噶啦，咁嗰個 agent 咪叫佢坐埋我身邊咯。 OK， 咁其他嗰啲嗱，除咗你之外，有咁有八條友梗係更加多女啦。 係， 有冇其他啲女係特別養眼啊、索啊？ 有兩條女係特別出色嘅。 嗯， 除咗我嗰個之外，即係 我你嗰個好撚得㗎啦， 好撚得㗎。 其實我見過相啊，係，我係係得嘅， 係得㗎嘛， 啊係得嘅，即係真係堅得嘅，話聲你聽，即係嗰件係幾錢話，同埋 2200 喎， 2200 真抵到爛，我見嗰件抵到爛， 係抵到爛。 啊，唔好講呢啲嘅，咁即係另外嗰件得嘅咧。 另外有一件就好靚嘅， 好靚嘅， 但係因為我叫 agent 幫我揀咗啦嘛，咁我一定要係啦，咁亦都嗰個都好 OK 啦，係咪？咁另外有一個網友坐嗰件，唔係 sorry， 台灣朋友坐嗰條女咧，就個樣你唔會彈中，唔係好靚，但係玩落癲㗎係。 OK， 即係好似喂神獸有啲女，咩舒淇啊，乜撚嘢， 似以前寶貝， 小黑啊寶貝咁樣啊，寶貝唔靚喎，但 係佢靚過寶貝， okay. 但係佢玩得好似寶貝咁投入嘅。 係 ，OK， 咁有呢啲氣氛有好多啦，咁多排啦。都係又係最撚死嗰啲玩色中啦 。 有冇特別嘢玩過？ 特別嘢其實佢都係圍繞住色中喺度轉㗎啫。即係譬如我唔知大家喺香港酒吧有冇玩過。有啲人會加譬如擺低杯酒之前喎，咁多謝唔該啊。 OK。唔講又飲嗰啲啊。 係啦，唔講要飲啦。Okay. 又或者係加少少，譬如你玩嘅途中你唔可以講你我飲呢三個字啊。 OK。 咁佢哋就變咗少少嘅，就唔可以講你和他 ，OK， 佢咁樣 ，OK， 即係你講咗咪要飲咯 ，OK， 有啲咁嘅玩法， 咁啲女都有啲都幾 幾多鋪啊？幾低能嘅幾鋪先？ 吉低能 ，OK， 飲得啫，即係證明嗰啲女 飲得 ，OK， 咁咪又係啦。咁嗱，你嗰件女你投唔投入咧？全晚 好投入 ， 滿場飛， 即係淨係唔止止對你。 佢基本上 你嗰件女喎、 哦，係我嗰條女、對我好 OK 啦。咁、其實佢都好搞到氣氛啦。識搞氣氛。唱歌好聽。仲識跳舞。 唔得好嘢。咁 或者一百分， 幾多條女 一百分？一百分。 OK， 咁又係啦。醉唔醉咧？其實 我 嗱呢晚就好玩過。好啦，好玩過你上一晚啦， 係 嚇，因為條女靚啲啦，人又多啲啦， 係 嚇，咁氣氛一定好啲啦， 係， 加上條女又肯唱歌跳舞喎，又基本上係即係唱歌飲酒啊嘛，而家跳舞都飲酒啊嘛， 係， 而家係唔係都飲酒啊嘛，你知啦， 係啦， 啊，而家仆街你飲白酒㗎嘛，好啦危㗎嘛，而家好啦危㗎嘛動作嚟㗎嘛，或者聽啊，咁樣但係都係都係啦， 咪出事囉， 出事啦，都玩完呢、這個 斷片， 斷片嘅， 斷片嘅 ，OK， 但係你有飲醉得起喎， 我有飲醉得起，仲有神山虎添， 哦神山虎， 但係都係斷片㗎， 哦 OK， 咁唔緊要，有冇抄其他女牌咧？即係例如你喺玩呢、這個乜撚嘢洗衣機嗰啲時候啊，啊冇揸，首先講下洗衣機狼唔狼先，玩得你哋 啊洗衣機可以值得講下。嗱洗衣機咧，我自己嗰條女咧就好投入嘅，又磨又剩，當然係搞到你眼鳩曬噶啦已經。咁2700嘅女有咩唔同咧？呢排有分別嘅，原來2700嗰啲叫做商務組，係唔做洗衣機嘅。 OK， 哇咁好啦，冇人嗰啲。 但係我唔知係。個 agent 咁同我講啦、我唔知係佢有 power 定係佢令到個媽咪屌到佢有 power 啦。咁最尾都要一齊玩啦。 OK， 因為成間房嗰晚有一個商務組2700，好撚靚噶。 OK， 真係好撚靚。 好撚靚嘅。 咁當然我有抄牌啦。 當然抄啦， 唔抄都對唔住自己啦。我當然抄埋寶貝牌啦，係咪 ？OK， 咁好撚靚嘅，真係好撚靚。 喺洗衣機過程有冇渣啊？有冇掉位先？ 基本上可以抄嘅地方都抄勻㗎啦，除咗下片之外。 你係你狼啊，定係台灣仔狼呢？我真係想 台灣仔狼啲。 係喎，如果你真係淫炸好撚多啊，我哋算係斯文嗰啲㗎啦，我哋玩得。 當晚有一個係韓國人， 哦、 但係佢喺台灣做嘢嘅韓國人，咁、okay. 就嗰條友最狼。 OK， 都唔出奇啊！啲韓國仔其實又係，你知嗰個大人大男人程度，以我哋香港人最鵪鶉㗎嘛？ 係唔係？佢哋係真係好大男人，我話俾你聽嗰、那個。佢就坐件2700㗎喇個韓國仔。韓國仔一樣嘢好奇怪，你都知道有個 agent 佢係喺度做 host 㗎嘛。咁啲女嘅係要同個 agent， 嗰個2700係唔識個 agent 㗎嗰、晚第一次見㗎咋。咁你梗係要同呢啲 host 交換下微信咁樣、你先至搵到生意係咪佢攞咗個 agent 嘅電話咪微信。條韓國仔就 live delete 咗佢嘅微信。 哇、你看幾撚有黐線，幾撚有大男人，屌你在我面前加其他人微信咁，我就屌你咯，屌你嚟。 咁你係 agent 嚟噶嘛？嗰、那個 唔撚你咯，可能係咁啦，因為仔啊嘛，即係講埋你係我嘅，你就咪撚屌你咁加其他人，但你又抄撚到佢，你係抄得到佢微信咯。 每個人都有屙尿啊嘛。 OK， 又係啲後呢啲嘅時間啦。我哋係最叻嘅呢啲。OK， 梗係啦， 我哋最叻叻嘅。 我喺未抄牌之前就打聲精埋睺住佢幾次去屙尿 啊。叻叻。 佢一屙尿我就埋去猜妹囉。 OK， 咁咪叻啦，咁唔計呢樣嘢啦。咁玩完個洗衣機，咁跟住又係返房啦。 玩完 宵夜有冇宵夜， 玩完洗衣機之後呢，當晚就有人生日，咁倒數啦。 OK， 倒數跨年同埋生日。 跨年又係生日 ,OK。 咁去到嗰個 moment 呢，我已經係斷咗片啦。 OK， 乜柒都唔知啦。 食完個蛋糕，我俾人搞到成面都係蛋糕之後，我就冇咗記憶。 OK。咁點送到你返去呢酒店呢？ 嗱，我個朋友都有六尺幾高嘅。 OK。 咁佢連埋個其中有一個 agent 呢就同我咁上下身形嘅。 OK。 咁同埋條女一齊扶我返酒店囉。 OK。咁樣嗱咁就斷咗片啦。咁點算，咪好啦，唔好玩囉變咗。 斷咗片咪夜晚嗰 part 冇咗啦。 OK。 咁咪第二朝補返囉。 第二朝幾點幾點醒啊？ 其實話就話斷片，但係第二朝我係七點零鐘我就醒咗啦。 OK， 差唔多七點零八點，我望一望個電話嘅。八點鐘我醒咗㗎啦。咁去個廁所。咁當然八點幾先飲神山虎啦。 哦 ，OK， 自己再沖啦，到時。 唔係，我之前嗰日沖咗㗎啦嘛。 OK， 冇飲嘅嗰陣。 咁斷咗片，水都冇飲。 你沖咗其實你係沖咗擺定喺酒店嗰邊。OK， 都啱，都得嘅呢個方 法。我嘅 schedule 係咁嘅。 OK， 四五點沖定。 OK， 跟住咪去玩啦，食飯啦，夜晚翻酒店咪飲啦，跟住沖涼。 OK， 咁啱啱半個鐘頭啦，啊係啱嘅，啱嘅呢個方法都得嘅。但係啲神山虎凍咗咧，個效率又少啲嘅。好 OK， 咁啊飲神山虎啦，跟住眼啦，咪使講，咪診啦， 咪沖涼咯，沖涼擺個堆咁咪有反應咯。 咁咪就睜眼啦。係。咁啊嗰條女咧瞓緊覺定點？瞓緊覺做。抄佢醒啦！ 咁其實我又冇抄啊！嗱，條女真係好撚專業啊！其實我上翻床， 冚翻被揽一揽佢，佢就已经转身揽住啦。 O、okay、 K， 即系我相信佢醒咗。 嗯， 咁咪做应该做嘅嘢咯。 咪就嗱，首先啦，嗱，一次过问埋两日嘅问题，即系呢今日同上次嘅问题有冇担先？ 第一晚嗰个 有朱啲嘅担啦，肯担。O、okay、K。 其实都唔系猪，佢换咗便装之后都 OK 得嘅。佢个波唔系假，我抄嗰牌。 O K 得啊，咁啊肯担啊。第二次呢件咧， 我唔知佢肯唔肯担，但系冇担过， 冇担过。咁 我亦都冇要求。 佢连 sense 都冇， 可能嚟唔切啦，好急啊我。 O、okay, K， 神差苦嚟就嚟了啦。 系我好急啊，只老虎又急。 O K， 咁啊七点零钟踩一跳，八点零钟踩一跳。 嗯， 啊咁你记住，2200啊， 系 又系踩一跳啊， 一、yeah ， 哇！你两日都踩一跳，好似好唔肯抵喎。神师傅帮到阿手嘅， 又唔系净系在乎个次数嘅，质量都好紧要嘅。 喂，咁样讲下质量听下啦，有咩令你咁样开心？ 第一条女就真系好捻得嘅， 嗯， 咁个 figure 好靓， 嗯， 其实佢个 figure 靓过小黑。 我嘅話好撚得喎， 好撚得嘅， 好撚得喎。 小黑你知係點樣 figure 啦、啊？ 有波有落，佢、啊、白淨個 仲白淨小黑啲， 白淨啲， 嗯， 高啲， 嗯， 身材冇得頂嘅， 你冇得頂嘅。 咁當然我唔知係咪因為我飲咗醉酒啦。第二朝我喺佢瞓我側邊，我打側望下個側面有少少似洪黛林。 O、okay、K， 哇！我硬撚到， 唔係我見一幅相都 係有啲 都係有少少似嘅，有少少似。 咁 當然洪黛林靚過佢啦 嚇，呢、啊、個肯定嘅屌。 唔係㗎，有啲真係，即係譬如你見到周迅有啲我真係屌嗰啲女啊，真係靚過周迅呀，似周迅之餘仲靚喺過周迅呀，我見過有啲女。 質量係好難形容喎，質量。總之你屌得好投入囉，大家都好投入囉， 我 屌到㗎嘛。 OK， 咁診完啦。 係 診完咁嗰條女幾點走啦？ 嗱，其實呢就咁啱得咁巧，條女就聲稱當晚呢係最後一日翻工㗎啦。 最後一日啦 ，OK， 即係。做完嗰晚佢就翻鄉下噶啦。 嗯，翻鄉下邊度？ 都係湖南，啊，全部陀地嚟噶，大部分 全部湖南嚟噶。 係啊，周邊城市嚟噶。 OK， 咁我即係只係唔係長沙啫。 係啦。 啊 ，OK。 佢搭車翻老家都係三個鐘頭啫嘛，的士。 OK， 的士三個鐘頭。咁應該真係唔係好遠啫。 咁搞完之後十點零鐘啦。 嗯。 咁即係大家唞完啦，冇咁誇張嘅我。咁啊，沖完涼，跟住條女話十一點鐘 call 咗車，咁啊同個女食早餐咯。 O K， 食完早餐咪送佢上車咯。 O K， 送佢上車，咁跟住就完咗呢一次啦。 完咗第二條女咯。 第二條女啦，咁啊即係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下個再下個禮拜嗰一集就一個我哋透露少少啦，叫微信事件啦，好唔好啊？ 好。 哦，微信事件啦，而家呢個長搞長沙之微信事件。O K。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新年快樂啊，網友啊，咁啊，下個禮拜都係講我啦，咁啊，之後個再隔一個禮拜又係啊，最後一集搞長沙 ，OK， 拜拜， 拜拜。